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就一直在身边，绕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被乐趣丢掉，又可惜。有时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理性。你以为等你很久，但是坦白说我已经受够。我问你，你爱不爱我？你说现在别闹了，回去再说。 那来自于宇宙人的一首歌曲，你以为？ 我以为今天还是周末，没有想到已经是全新的周一了。咱音乐秀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啊。我跟你说， 怎么样？接话小能手。 哎，你接话，我跟你说，确实是有一手，但是呢，就是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场景，是昨天我去代班的场景。我昨天一去代班，说一撮人啊，今天要上班了吗？怎么 PD 声音出现了？ 你知道我昨天在我们早音乐秀 的 群当中看到大家说，PD 一看就是周末没睡醒，说大家把回复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昨天的代班的是 带你出发， 对，应该是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 今天就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了，没有错啊， 是的啊， 没有我在身边的 PD， 哎，犯这种错误不是很正常吗？ 很寂寞呀啊，我们还得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周末的两天好天气啊，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珍惜，恨不得一天12个小时白天的时间都待在外面。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度，白天依然是晴朗的天气，能见度良好，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1度上下，但依然是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也非常的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别看太阳出来了，但是呢，最近的这个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区的这个地质条件都是非常脆弱的，还是建议您不要前往山区去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多云，北转南风，北转东风是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阴天，西部北部有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还有90%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前两天是闷包子，这两天是包子出炉了，蒸汽还在啊， 添了两把柴火的蒸包子。 是，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图图，第二名水母 Jelly， 第三名蒲公英，第四名柿子，第五名是灵动天晴了。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飞鸟，第七名葱，第八名飘摇的云，第九名是 CYS， 第十名小明。来，恭喜上的这位朋友哈， 赶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话题这个太好玩了，昨天我就已经跟大佐忍不住在群里面对了两轮了。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一定得让大佐先跟你把这个规则讲好啊，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还不大知道这游戏怎么玩。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吃。虽然聊吃是咱们早秀的一大传统，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设定个前提，那就是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家乡美食，但是不能出现这道美食的名字。看看大家该如何描述呢？你就比如说啊，在我们家乡有一道名菜，就是用铁质圆形容器烧水，并加入尖嘴长颈生物。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丁丁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不能说出名字的家乡美食吧。 哎，我觉得大佐这个升难度了。他昨天跟我玩的时候没说什么加水炖长颈，他说的是铁质容器炖长颈尖嘴生物。 对啊， 你能想到吗？ 我大概能想到，他这其实给的也比较明显了哈。 对，大家已经有猜到了。 铁质容器，哈哈哈，你可以不加铁这个字儿。 不加铁，你怎么能瞬间联想到铁锅炖大鹅呢？ 对啊，你还是出现了铁这个字儿，对不对啊？ 哎，那倒也是啊。 是啊， 这么严格吗？ 啊，对，相对严格一点，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玩这么一下，就是让大家来猜一下你的家乡是哪里。但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家乡或者是这个食物的名字， 是， 但是呢，你要不能出现他们的这个本身那个字啊。 啊，对，我们就今天来早秀猜谜大会，用一句话描述你的家乡或者美食，但是不能出现名字。 是， 比如说我就很简单嘛，大家都都知道，但是也有刚加入的朋友啊， 一下哽住了，突然发现不能出现那个字啊。 四个字形容我的家乡，碳水大省。是吧？就很明显了。 那四个字来描述你家乡，你的家乡湖南长沙。 不是费米饭的那个碳水大省。 是那个。 是吃饭的时候本来就很多碳水大省啊，这很多碳水的这个省份。 哎，好玩。 那么 好玩、啊、 来来来，也提醒大家啊，在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要送给您的。 是的，今天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哎，今天我们的这个猜谜游戏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千万要记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跟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流浪诗人，就当中呢有很多就是歌词之间的转换，你是不大知道他在干嘛，但他其实也是一个谜，是不是哈？ 是这样，歌词的转换你确定我能听得清楚吗？就周杰伦的歌。哎， 那感受一下 啊。风一直刮，我想怎样帮你过滤和风沙，墙上的时差滴答滴答还在牵挂，我们都变爱他的长发。 Gary 那天回家等待滚家，轻轻一压的后鼻子我怕看，吃一张被纸是啥是啥写上的名，你说他的事情让我听，可是你一个一个是被安怎跟你写塞，我真的不该不该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 秒容易接着 一句就给很下一个无路的街大伙的队伍的你很小心难容的心一春天会无规律但得起在路在你能解决流浪诗人的回忆可是你记 秀，我现在开始兴奋的搓小手手，因为我想看看大家到底怎么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哈。 我刚刚的答案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啊，因为我说到了碳水大省嘛，那当然答案就是陕西啦。帕丁顿熊给大家出了一个就是题目，但他这个题目有点长。他说我们这儿有一种小吃啊，好几种猪下水豆制品和一种面食放在一口大锅里炖了好久好久，吃的时候捞出来切成小段，再浇上这个蒜汁酱、 太容易猜了， 韭菜花和白醋，能猜出来吗？ 不是帕丁顿熊，你整个给我描绘了一下那个场面，你 就一看 就 是经常做那个给我投稿做早餐，所以他会很详细的给你描述步骤。 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整个那个人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 嗯， 是吧？啊，是什么呢？ 就 让大家猜一下吧，我觉得好不好啊？ 这还用猜吗？这 卤煮啊？ 对，但是还有，你看阿贵这个就简单好多了。 嗯， 这周在家吃的我的家乡美食，每到夏天经常吃。讲究我们八种菜码拌在一起， 嗯 嗯， 八种菜码拌在一起，这是什么？哦，嗨， 炸酱面嘛， 炸酱面哈， 嗯， 哎，不是，咱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猜一下？还是我们还是大家出题，我俩猜 啊，就是大家出题，我俩猜猜，我俩猜不出来的，让大家帮忙猜。 就这样，大达说 一起猜一起猜， 行，大达说啊，发酵白菜炖淀粉条状物 啊， 这是啥？ 猪肉炖白菜。 不是发酵白菜， 发酵白 菜、哦、 酸菜炖粉， 酸菜炖粉条， 粉条啊、对， 啊、 粉条已经出现了啊，这有点犯规啊、 是是是。 但你看《欢乐咖啡时光》说这个哈，用手拿着吃清水里炖的咩咩肉， 嗯， 清水锅里炖的咩咩肉， 这是啥？ 涮羊肉啊！ 哎呀，这个也太不形象了啊！ 捏捏肉还不 小小小小小，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把前面那个什么特色去掉，因为让我们猜的是这个，你相当于把答案说了哈。 嗯、 小小说一碗高汤，菜一样一样加进去，倒入米制条状物。 高汤菜一样一样加进去，倒入米制条状物，过桥米线啊。啊，过桥米线！ 你看人前面写了云南特色了， 啊、 你肯定就好猜一些。 哎，我还真没看到前面四个字。 对啊，你不能说云南特色嘛，对不对？哈， 大家好上道啊，瞬间就开始、 啊、 我们出的题就已经很上难度了啊。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看到这个， 嗯， 飘摇的云提到了一个说，味道特别上头，喜欢的人特别爱，不喜欢的人连闻都不喜欢闻。 嗯， 这是什么东西呢？ 臭豆腐吧？ 不是不是啊。碗里乳白色或淡黄色的浓稠糊状， 那不就是臭豆腐吗？ 怎么可能是浓稠糊状啊？豆汁儿啊！ 哦，豆汁儿 啊！想啥呢？看味道上头、 这个、这个佛系慢慢飞、 啊、 这个我没猜出来啊、 嗯、 哎，咱们这样让大家呢猜出这个美食以后，我们再猜你的家乡是哪里，你就先不要提吃这个东西，对不对啊？ 好的。 佛系慢慢飞说，特别练牙口练腮帮子的长条面食，这是啥、 啊、锅盔吗？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牙口练 江米条吧， 江米条吗？ 就是那个当年，就郭德纲说那个，就哎， 我地下有个硬币，我拿姜米圈给他接起来。 拿姜米圈， 那个不是特别 这么硬吗？ 练牙口、啊，对啊。 好了，哎，不信慢慢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哈、 哎 啊。这个我俩属于没猜出来。今天啊，跟大家来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啊、 嗯、来变着法儿的考考我们，也考考在上班路上的大家， 来 一起来分享一下早秀猜谜大会，一句话形容你的家乡或者是美食， 哎、 但不能出现这件物品或者食物的名字。 是咱们严格啊，不就、嗯、也不能说你的家乡，然后我们猜完以后再来猜你的 家 乡在哪里，好不好啊、嗯？ 好。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runo Mars 最新的一首单曲了啊。第二首歌曲呢，跟他之前那个复古风格其实还是有点像的。来听到的是他以及 Anderson Paak 带来的 Skate。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Skate， 也是最新发布的一首这个复古单曲了哈。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有点舞曲的意味，跟我们今天的玩法有点像，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不能一下就想到这个东西，要猜一下哈。 大家特别的上道，现在给我们出的这个题啊，已经摸不准答案了。 嗯， 比如子期提到的冷脆青葱段配盐渍蒸豆碎，你说这是什么？我脑海当中没有一点想法。 盐少许， 盐少配。 若干啊， 配盐渍蒸豆碎，这什么东西啊？ 冷脆什么？前面是 冷脆青葱段， 冷脆青葱段加盐渍， 配盐渍蒸豆碎 啊、哦！我知道了， 什么 小葱拌豆腐吧？ 哎，蒸豆碎哪里有豆腐啊？ 哦，没有说是吧？ 豆碎，哎，这可能还真是豆腐哈，嗯、那应该是豆腐碎吧？ 小七七说，刚才那个咩咩肉是手扒羊肉吧？ 哦，手扒羊肉，哦，对对对，用手吃的咩咩肉，嗯， 是不是？ 嗯， 咩咩肉是什么意思？ 羊肉啊，咩咩嘛？ 哦，咩咩肉， 啊，对呀、啊， 哎，给我气的，我心想手扒羊肉不是我们家那边的特色吗？哈， 来，我再考你一个，阿杜小迷弟提到了，铜锅里涮咕咕嘎，甜甜麻麻辣辣，再配上甜蒜醋汁吃，你来猜一猜， 铜锅里涮什么？ 咕嘎嘎， 咕嘎嘎是什么？是 这 三个拟声词吗？ 咕嘎嘎，甜甜麻麻辣辣 啊、哦，行好， 这是什么呀？ 留给大家啊，留给大家。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姨妈奶奶说用小米面或者是糜子面，还有这个芝麻酱、香油、花椒、盐，熬制而成的一种粥类食品。 嗯， 这个比较简单吧？ 什么样？我觉得还反应不过来， 好像也没想到什么。 是 吗？我本来想说八宝粥，后来想这是咸的哈。 但是这个是这样的，我刚刚猜出了一条、 啊、 虽然违反了我们今天的规定哈，就是没有再说食物，但我一下就猜出来了。这位朋友呢说，我的家乡呢有一档节目，俩主持人，一个知性女主播，另一个永远都减肥不成功的胖子 啊。谁啊？ 节目特别的受欢迎呢、 啊、那你的家乡一定不在北京。北京就没有这种节目。 早安音乐秀是什么？ 什么叫永远减肥不成功？那我容易吗？这两天正在给大家报道奥运会，是不是啊？ 说的挺对的，因为确实是有一个知性女主播，哎，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上班路上我们开了早秀猜谜大会， 哎，是的、啊， 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家乡或者说家乡的美食。 你今天准备一直保持知性女主播的状态是吧？ 但是呢，不能出现这个食品或者说家乡的名字，让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猜一猜，怎么样？ 嗯，可以，但是我需要加上那个，哎。你看，你还真的是很会猜谜的人呢。 哎呀，好烦啊！ 一定要把这种夸夸的话来加到我身上，好不好？这样知性女主播嘛。 就我看到你， 毕竟你跟 DT 做节目的时候，就经常上演夸夸群的状态啊。 商业互捧，最近见换了新搭档，你理解一下吗？哎呀，你这个醋意、啊！ 哎呀，笑死我！就是后来上次有个人，就是有个听众说咱们俩，我觉得说挺对的啊，就是你俩互为对方的破壁人， 对对对，有一个自己的结界打不开。 哎，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哈、啊。这个雨佳 ing 他说呢，这个百吃不厌的大盘鸡，油而不腻的手抓饭，香喷喷的烤肉。那你这不就直接告诉了我们，对吧？ 什么呀？就大盘鸡吧。 那就说明他的家乡是新疆嘛？ 是、 啊、太明显了，不能这么说啊。 太子这个哎有点意思哈、 哎， 他说将一种绿白色大叶蔬菜，哎呦我的天， 今天 不能直接说这个菜哈、 啊， 将一种绿色白叶大菜洗净切块，辅以麻酱、醋、盐以及蜂蜜拌汁，最后加上一点芝麻点缀，其味酸甜，其名有帝王之气。 其味酸甜，这是啥呀？ 乾隆白菜啊。 哦嗨，也有道理、 啊、 哎，这个不错啊， 其名有帝王之气， 这个算是今天一个标杆式的、 啊、是不是 这个答案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来告诉我们啊，你要想让我们来给大家出题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一下一飞，把答案直接告诉我俩，然后我俩把这个题目出给大家也 OK、好不好、啊、 可以。 好了，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冯提莫的元气满满，来期待大家更多的相关的一个互动的话题或者是谜语来告诉我们啊。 别让空气变安静，轻轻一下等到底，没有什么过不去，要保持好的心情，充满快乐的气息，这一刻就属于你，丢掉所有坏情绪，变成开心的自己，太多人会告诉你要成功必须努力，这些那些的道理全部抛到脑后去，就算失败没关系，至少是一种经历，没有什么是必须，开心才是最佳题，元气满满下当到底，没有什么过不去，要保持好的心情，充满快乐的气息，这一刻就属于你，丢掉所有坏情绪，变成开心的自己，太多人会告诉你要成功必须努力，这些那些的道理全部抛到脑后去，就算失败没关系，至少是一种经历，没有什么是必须，开心才是最佳题，元气满满 元气满满。哎，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冯提莫啊。这个早晨呢听到这首歌曲，再看看大家给到的这些题目，就瞬间感觉元气都被灰溜溜的溜走了哈。 元气满满来猜谜啊，今天早秀猜谜大会，我们来互相出出题目，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家乡或者家乡的特色美食，但是不能出现原本的名字。 哎，是无名8059说，一种以颜色命名的长条羹状小吃。 啊， 颜色命名的。 颜色命名的长条羹状小吃，这个、 豌豆黄。 哦，可能是 对，哎呀， 聪明啊， 很聪明嘛我啊。 日清语文这个简单了啊。 啊，什么？ 铁钩挂入扁角掌禽类，放入土窑中烧烤， 这个、 配合黄瓜葱丝切片转卷入大饼食用。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啊。 嗯， 这是啥？烤鸭呗。 对呀。 我今天主要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小耳朵们绝大部分都是咱们本地人、 嗯，就我们都是关于北京这边的特色美食。 对。或者大家现在给我们 很有意思 出一个题目，让我们来猜一下这个各个地方也可以，好不好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瑞琦《元气夏天》，给大家点时间再来想想题目。 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好高雅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无法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想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夏天，翩翩摇曳，整个星夜翩翩翩。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好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无法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 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现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1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李克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也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esson 21。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最近这段时间天气非常的闷热，早上起来大家容易没有食欲，可以参考一下今日份的早餐分享，我们来吃点重口味的麻辣烫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小幸运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超美味的鸡翅麻辣香锅。哎，味道重一点会不会更容易引起你的食欲呢？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步骤了。我们首先来准备一下原材料，喜欢吃的根茎类的蔬菜、豆制品还有鸡翅中。首先呢，我们给鸡翅加料，加上一些料酒，然后焯水，起锅烧油，加上姜还有葱、花椒、蒜、大料这些炒出香味，再放入鸡翅翻炒到变色，加入生抽、老抽翻炒上色，倒入开水没过鸡翅，盖上锅盖蒸上15分钟左右就可以盛出备用了。再将我们准备好的蔬菜还有豆制品焯水煮到8分熟左右盛出备用。那么锅中另起油，加入某品牌的一个麻辣香锅料炒香，想知道是什么品牌吗？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小幸运就有详细的分享了。他说喜欢吃麻辣香锅的一定要试试这个料，真的绝了啊！加入蔬菜煸炒入味，再加入鸡翅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份超美味的鸡翅麻辣香锅要配合的歌曲是小幸运想要点播的一首来自 SHE 的可爱万岁。马上就要进入高温假期了，希望大家吃饱饱的，心情美美的。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静瑜刚才呢送上的这份还真是横啊， 嗯， 大早上的吃什么麻辣香锅啊。 哎，但你没发现吗，就是本来这段时间挺没有食欲的，通过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大家跟我们出了好多的这种需要猜谜的家乡的特色美食，或者说自己觉得挺有特色的想考考我们的美食，瞬间觉得还有点饿呢。早秀怎么过一段时间就要勾勾大家的馋虫啊。 而且今天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猜谜游戏，对不对啊，它已经脱离了咱们平常聊天聊吃的那个简单的范畴了，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趣味，对不对哈。 现在已经没有趣味了，因为 什么 题越来越难了。 哎，比如说， 猜一猜哈，在做好的面饼四周用刀按一个方向划上几刀，然后在面饼上撒上一层芝麻，面饼底部呢撒上一些水，贴到锅上，用一口倒立的锅将做好的面饼， 倒立的锅， 对，等到面饼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一个香喷喷的美食就出炉了。早餐再配上一碗羊汤，那叫一个美。但这到底是什么饼呢？ 这是玉米面贴饼子吗？应该不是啊。 对，还要一口倒立的锅将做好的面饼贴在锅上。 嗯， 赶快来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一般来说，这种壁炉里面的，像你刚才说的锅盔，好像一般来说是这么做的啊。嗯， 哎，这好像还真不是，我塞到炉子里面去的。 应该不是哈。来，彭翔一会儿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金启说，我来说一个，彭哥应该知道啊，球状面食，炸至表面焦黄，内部黄色，这个我知道。 什么呀？ 但大家可能吃的少。就是我们的这个山西和内蒙特色美食油炸糕，应该是 哦，油炸糕哦哦， 就是黄米面做的油炸糕 哦， 里面可能有的时候馅呢有菜的，也有的时候是那种小豆的啊， 嗯， 蜜豆之类的，还可以，还挺好吃的哈。 哎呦，圆的这个真是太有文采了。惨遭火刑后华丽变身，皮焦肉嫩，川崎葱姜裹身薄面饼飞升国际舞台，也是烤鸭， 烤鸭， 刚刚有烤过， 听着比较明显哈。但是昂波利波这个呢，菜叶卷成卷，然后淋上黄色酱汁， 金黄色酱汁， 金黄色酱汁，然后摆盘车里山状，吃大口极其上头，这 不知道什么吧？芥末墩儿啊？ 哦，嗨。是啊，真的 是 啊， 是吧？ 对对对， 看我是不是猜题小能手。 你好像这个方面跟你这个中文曲库也不相上下了哈。 彭翔来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就刚刚那个在倒立的锅上贴饼子的那个，一直让大家很好奇，山东的吊炉烧饼。 啊， 吊炉烧饼。 但你知道刚才那个佛系慢慢飞出那个题，就是练三帮的那个长条面食 是啥呀？ 山东大煎饼。 不是你想的江米条啊。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一年我们有个朋友拿过来，他说来大家吃点煎饼，我说你这个怎么长得就像那个， 对，我知道那个是 牛皮纸一样。 对， 他说他不光长得像牛皮纸，你吃一下，我一吃，这不就是牛皮纸吗？开玩笑，他那个煎饼可能就是韧性太好了哈。 是的，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天早秀来给大家互相出题哈，我们在上班路上来猜一猜大家家乡的美食，或者说自己比较喜欢那一类美食，但前提要求是不能出现美食本来的名字。 哎，这个还是多少有点难度的啊。 早安音乐秀。 早安。 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暑期档的青春电影《盛夏未来》呢。最近呢是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 我可太期待这部电影了，因为他在正式定档之前，张子枫跟吴磊是电影的主演嘛，就已经在网上放了好多的路透图了。因为这两个人算是我心目当中少年感的代表，所以这次他们主演这个青春的电影，让人觉得特别合适，选角就已经成功了80%了。 哎呀，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不想去看他俩这部影片吗？ 哈， 就是忽然觉得你看人家多青春， 人家可真是00后。 对啊，就是确实，而且他们俩应该算是最知名的代表之一了吧哈。而且呢，就是你看他俩的这个片呢，你会就觉得我们这种前浪就应该被拍在沙滩上。 那倒也没有那么凄惨， 有这么夸张吗？啊，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演的这个高中的生活也还跟我们当年穿的校服差不多，因为毕竟这么多年， 你确定是跟你们那年你们当年差不多吗？ 跟你们当年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们没有被拍在沙滩上吗？应该还好啊，就是青春。 对，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吧。 哎，是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种，你既然说不到被拍在沙滩上，我就来送一首跟水有关系的歌曲吧。 你拍在沙滩上还是一条美人鱼呢，可真是给自己面子。 昨天有人说到了嘛，就是想听到今天想听到一首林俊杰的歌曲，我们就放一下这首歌曲哈，清新自然一点。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青春电影《盛夏未来》啊。 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你 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每个钱，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4号晚间的19:30，北京音乐厅著名的钢琴家李健独奏音乐会《无音之音》巡演北京站是会正式启程了哈。 这一次呢，在现场大家可以听到肖邦、李斯特、德彪西还有斯卡拉蒂的经典再现，让音乐传达治愈的力量，也用音符来书写温柔的缅怀，开启心灵的新旅程。 哎，期待你我相遇，共赴音乐盛会。购票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大麦网。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就是今天是猜谜题。 有点这个过逛灯会的感觉哈， 有点在参加综艺节目，就是你来比划我来猜，然后呢你可以跟我形容，但你不能出现这个物品的名字、嗯、 对， 比如说越玩越嗨了、嗯、昆之哥说天上龙肉地下什么肉来着， 我知道驴肉， 再把这肉放进打制的一种面饼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嗯、 驴肉火烧，哎这种好今天在你这个提示标准答案好吧，就也不要给我们猜一堆，就是把那个做法呀真是就绞尽脑汁写半天，我们俩真的有点看不懂啊， 是不是提示的特别到位啊， 很到位啊，很到位。你比如说像这个周怕猫说这个咩咩骨头汤底放入 羊汤底， 对对、咱们已经知道套路了， 开始要翻译了、 放入白色浸坛条带状物配大豆蛋白变性条状物品， 这都是什么， 对啊，红薯淀粉条状物 羊汤吧， 绿色植物海鲜产品，海鲜产品是什么， 对、啊、 绿色有味植物、啊、 海带吧， 不是，绿色有味 植物，绿色植物海鲜产品啊， 绿色有味植物很明显是什么， 什么呀，香菜嘛， 香菜啊，对 啊肯定是， 但绿色植物海鲜产品是海带嘛， 哦，海带啊， 啊， 对，黄色脱水花朵， 黄 花， 黄花啊， 还可以放入一，哎， 鹌鹑蛋， 但你说黄花，你把黄色都已经打上来了， 别要求大家那么严格， 这是什么呀，羊汤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羊汤吧， 对对对啊，可以，可能是这个，哎呦，至于形容的这么夸张吗？ 来， 好难啊！对， 来，简单的啊！午后的彩云说了，把一种面兑水和成糊状，倒入热水锅中，并用勺子不停的搅动，等到它冷却以后呢，装到容器里面，等到定型以后，用刀切成小丁儿，放入适量在碗里面，还可以再放一点小葱花、 啊、 或者拌着麻酱吃，是夏天必备的小吃。 是肉皮冻吗？ 肉皮哪里有肉？你，哎。一开始我就讲的 是 面糊啊， 凉粉 、 啊、是是是。A3 摸说这个老家呢就不跟大家说了，一会儿让大家猜一下哈，美食呢有这个花生酥糖和茄子烧饼，这个也太明显了吧、啊、 是什么哪里啊， 他说跟赵丽蓉老师是一个地方的 烫山如名8059已经形容了大部分人现在的心声 啊怎么说， 不争气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 就这样都可以咕咕叫啊 早秀经常要聊美食，在上午的时间给大家提个醒，7:30到8:30的时候是最适宜吃早餐的时间、嗯、不管再忙呢一定要记着自己垫上一口，这样有能量可以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 我忽然觉得当刚才大家这个祈求肚子咕咕叫的样子跟我现在要放这首歌曲真超级合适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Logic 当带来的一首特别著名的歌曲，这首歌曲很多时候呢是配在这种什么足球视频啊之类的，但是它的名字叫做 Begging You， 就为什么合适，求求你给口吃的， 对、 啊、什么脑洞， 赶快告诉我你的答案好吧啊 1, 2, 1, 2, 3, 4, 3, 4 1, 2, 3, 4 Are you crazy Nickel I'm begging. Listen, let me explain it.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baby mums. You think they're big when the babies come, but the fact is that you got pregnant, so the council could get you out of the slums.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baby fathers. Don't blame your youth, you blame your partners, 'cause you slept with a lady and made a little baby to take care of what comes after.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gangbangers, the fake Yeezys, the fake Santanas. See your name ain't Weezy, you're not greedyGo home, learn some manners. I wanna talk to the teachers in schools. See what is it that you're teaching the youth? The young ones aren't idiots, no syllabus. Fix up, stop hiding the truth. Listen, I'm begging. You see, just put your loving, put your hand up. Give a little bit back, yeah. Listen. Okay.I wanna talk to the men of religion. Religion is part of a system. Listen, you see, I pray how I like music, and I might pages in the Bible I'm missing.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politicians. Let me in the house that you bitching. See, I'll talk for the street, for the people I see. Tell you to fix up our conditions.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journalists. The media promote the murderers. The news shows us the hate same stuff every day. They repeat in case you never heard it.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rap stars. And do you know how rap did start? 'Cause I'm sure that you do, but in your bars it's all about you, you, you and your fast carsBegging you.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the millionaires. Sit down, look, I got an idea. If you all put a little bit of money together, then you can make poverty disappear. I wanna talk to the football lads. Stop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on wags. Save up some money as a team and give a bit back to who needs it bad. The starving kids with no mums or dads. Kids in the factory making bags. Kids in the war right now with guns. Yeah, you see, nothing don't ever get done. So now I wanna talk to all the world leaders. Fix up if you really wanna lead us. Cause we know how it goes, no tax, no dough. Bottom line is that you do need us. We know that you need us. Cause without people, there's no economy. And with no economy, there's no money. With no money, there's no balance. With no balance, there's no power. So we know that the big people need all the little people walking around doing all the messy work for you, innit? Listen, but what I'm doing with this track, I'm begging all the people in charge, the rich people and the people with power and money, make a change, make a change, make a change. Right. Bagging, bagging, bagging you 这首歌曲来自 Logic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就是一直在祈求的感觉，一种什么样的样子的？ 给口吃的，给口食物。 你别这么说，你感觉莲花烙都要出来了。 祈求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下，哎，你现在出的这个题目的谜底啊。 是。 刚刚因为好几个题都考倒我们了，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对。 如果要互相考一考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出题的时候顺便把谜底用小括号告诉我们，起码让我俩心里有数。 先让主持人知道是啥，主持人实在是想当。裁判员不想当运动员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剧集《我的名字》呢，日前是在北京开机，女主陈数是主演李乃文、赵小苏等出现在这个开机现场哈。 嗯，这次是陈数、李乃文还有赵小苏来一起主演的这个剧集。 嗯 啊，他的对手应该还蛮强大的，因为最近这个大女主题材的剧目，你看这个剧也是讲述了四个都市妈妈的婚姻和职场故事，挺多的。比如说什么《我在他乡挺好的》啊，《北辙南辕》啊，还有像就是最近《 北辙南辕》算大女主吗？ 四个女主啊，五个女主吧，算是就很女性群像的这种故事 的 一个刻画，对，所以也展现了他们在克服双重困难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故事。这些剧集当中，谁能够跳脱出来被大家所关注到，哎，获得更高的评分，获得更高的口碑呢？我们来期待一下这部剧《我的名字》。 你这感觉最近把这体育比赛跟这个影视剧给结合起来，还哪部能脱颖而出？ 是吗？ 你当裁判员都有点上瘾了吧？ 奥运会运动员们都在奋勇争第一。 行行行， 剧集当然也要被人拿出来比较比较啊。 那我就给你这样一个比赛吧啊，这个列车比赛，逆转列车，列车，我们看看谁第一名好不好啊？ 逆行列车 是来自于陈坤的一首单曲啊，感受一下。 离开这庸俗的小说。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了，北京医保参保人的专属产品，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都能保。还在担心家人医疗费用吗？还在发愁自费药太贵吗？北京普惠健康宝自付自费，百种昂贵特药都能报销，更有免费复查排诊、上门护理等贴心增值服务，一年只需195元即可享受300万超高保额。产品详询人保400-123-4567。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特别单元。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队继续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以23枚金牌继续领跑东京奥运会的金牌榜。而在这个周末金牌狂潮当中，那些成名已久的老将让我们叹息和感动不已。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国之重器，老将传奇。7月30号，马龙4-2击败了队友樊振东，卫冕奥运会男单金牌，成为了首位在奥运会蝉联男单冠军的运动员。至此，他也实现了双圈大满贯。今晚的胜利或许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马龙又赢了，但对于马龙来说，为了这场胜利，他整整苦熬了3年。由于膝盖和手腕的严重伤势，2019年马龙选择了去美国治疗，但是在恢复当中，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之前那个阶段会有一些怀疑吧，觉得自己还能不能再回到这样跟大家能够竞争世界上最好运动员这样一个行列。 更重要的是，马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比赛可以说是打一场少一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去等待。东京奥运会很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在比赛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咬牙挺住。 真正打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谁能够真多顶一分，多顶一板。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因为不确定谁能够赢。 最终努力没有白费，从剃光头做手术到重回世界之巅，我们看到了马龙的王者归来。 最开心的不是冠军本身，而是你再一次战胜了自己。 从技战术打法这种更新，而且从对手来说有很多年轻队员涌现，这个周期自己也输了很多球，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跟上个周期有很大的区别。马龙，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就像马龙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期许，不问终点，全力以赴。37岁的中国举重领军人物吕小军也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7月31号，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81公斤级别的决赛，中国选手吕小军以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获得冠军。赛后他感慨万千。 举完之后是抱着鱼的时候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突然联想到，哎呀，这5年的坚持确实太不容易了。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也是眼泪啊，好像都在眼眶上面。 在9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上，他就是77公斤级别的金牌得主，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对手的疑似用药、裁判的判罚尺度，这场意外的失利一度让吕小军萌生退役。但不甘心的他最终决定继续坚持，再战东京。赛程的延期挡不住他严格的要求、刻苦的训练，这枚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就是对他坚持和付出的最好回报。 我非常开心吧，因为可能这5年的，因为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的话，这5年的等待是非常漫长，今天总算在这个舞台上释放出来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后面的时间也是一如既往的，还是为举重这个事业努力奋斗，我离不开举重。 同样的故事也在昨天的田径赛场上上演。女子铅球项目当中，中国选手巩立姣以20米58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田赛的第一枚金牌。 1989年出生，32岁的巩立姣几乎难辨了除奥运会金牌以外所有比赛的金牌。所以，当她第四次参加奥运会，并最终以20米58的成绩毫无悬念夺冠时，她说：“这一天，她等待的足够久了。 首先，我想说，我做到了，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这是我训练的第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我这个金牌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属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好多伤病的，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16年我失利之后吧，我就平复了好长时间，才又站起来。就从失败中我又站了起来，我胜利了。所以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我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想证明的是，现在是我们中国时代。好多人也问我可会不会退役，但是我觉得只要祖国需要我，我肯定会一直练到我练不动为止。 正是有了像马龙、吕小军、巩立姣一样不抛弃不放弃的体育健儿们，才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在竞技赛场、在时间长河中回响的奥林匹克理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时间是最坚韧的对手，也是最冷静的见证者。让我们用音乐向这些伟大的体育传奇致敬。就像歌词里唱到的那样，生命的闪耀不坚持怎能看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来吧，如果你也感同身受，就用他们的精神，不问终点，全力以赴，用力地过好你的人生。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8:11，这里是刚刚为你送上了朝思暮想听奥运的郭鹏的早音乐室。 朝思暮想听奥运，今天 PD 带来的这段真是太燃了，特别是最后配上的这首歌曲啊，很多朋友都过来说中国运动员真的太棒了，郭 PD 辛苦了，只要不让你跑，做这个你真的是一等一的棒啊。 没有啊，毕小美说跑起来跑起来，就是就我刚才放这首歌曲确实是让大家燃烧自己然后跑起来的过程，我也会慢慢去跑的。但是呢，刚才有人说到了，说你刚才说到的老将传奇竟然没有提到苏炳添。 是的， 就是不苏炳添要单独提啊，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几位老将都太棒了，你漏了哪个也不好，但是咱们节目容量毕竟有限，我这样都已经做了9分多钟了， 是 还能往后做吗？ 你看你刚刚提到9分多钟，但是我们要提到另外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9秒83，就 是 昨天苏炳添最终百米大战的成绩。 哇， 昨天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啊，这不就是决赛得了个第6名吗？但是有另外一个朋友说 气死我了， 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来自非洲的朋友在乒乓球项目当中拿了全球第6， 哎，其实还、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还不能这么说，原因在于因为百米飞人大战就是运动当中的皇冠上的明珠。 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奥运的时候，我爸就问我说，你知道奥运金牌哪一块含金量最高吗？ 对， 我以为是真的那个金牌的那个金子的那个量。我说啊，难道不应该吗？这不同项目，就是 这还给人这种差别是吧？ 我爸说不是那个含金量，指的是百米飞人。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两件事，一件事打破10秒大关，一件事能够一个黄皮肤的人能够登上这个奥运会最终的决赛。这两点做到了，苏炳添已经做到了突破极限了啊！ 就给4个字母吧 ，YYDS。 哎 ，YYDS。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你看说奥运说的我们俩都燃了啊，这两天呢一直在关注的奥运会，而且呢我们中国的健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和锁定一下哈。每天早晨的这个8点钟呢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晚上的5点到7点钟，思萌具体什么时候放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同时呢大家可以来到听听 FM 来找到搜索一下朝思暮想听奥运啊，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合集在里面，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回头可以补听一下也 OK 的哈。 今天在上班路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来开启早秀猜谜大会，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家乡或者美食，或者你比较喜欢的美食，但不能出现它的名字。要求怎么这么多呢？大佐， 有点难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吃。虽然聊吃是咱们早秀的一大传统，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设定个前提，那就是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家乡美食，但是不能出现这道美食的名字。看看大家该如何描述呢？你就比如说啊，在我们家乡有一道名菜，就是用铁质圆形容器烧水，并加入尖嘴长颈生物。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钉钉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不能说出名字的家乡美食吧。 我跟你说啊，玩了1小时之后呢，觉得他刚才出的题目呀，后半句特别合适，就是什么尖嘴 长颈生物， 前面铁质圆形容器。铁锅还是表示的更简单一些，你都说铁字了，对不对啊？ 铁锅炖大鹅啊， 哎，是了。 大家现在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了。你看，猫小二提到了切大块肥瘦相间，糖色炒汁， 肥瘦相间 都不说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啊。 切大块是啥呀？ 葱姜蒜等各种香料辅助。 我知道。 我最爱放的呢是一种红色糯糯的豆制品，小火焖上1个小时，根茎类的红白块放入，给它蒸熟。 是。 这啥呀？ 我觉得应该是红烧肉一类的什么的吧。 是红烧肉，那你后面说的越听越不像了，你不觉得吗？ 红色糯豆制品是什么呀？来来，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这个还真不好猜。 是啊，就是大家今天现在就是出的这个题目啊，这个难的呀啊，简直是越来越难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也说粗糙了，我重新来一个啊。北纬高寒农作物，春作秋收似小麦，脱壳炒熟磨成粉，开水烫熟，趁热揉，大火蒸腾15分，造型百变，模样多，可调可变，可蜂窝，辅以蘸料，味道佳。 哦、油面， 你干嘛直接给念出来了？ 其实刚刚在说前面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出来了是油面。他说了是北纬这个就是 高寒农作物， 对，就是油面。嗯， 油面可是我们老家的这个著名的 特色， 著名特色的。但你知道小的时候大家吃的时候，当时觉得这个没有白面好吃， 嗯， 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 健康 、啊、 是。还有周周提到了说、鱼肉和鸡蛋一起制作，鱼肉雪白，鸡蛋金黄，名字呢是与另外一种海鲜比较的结果，这个好猜吧？ 我知道 什么呀？ 赛螃蟹。 哦， 对不 对 、哎、啊，一下让我想出来了， 聪明。嗯， 因为你刚才一说它那个制作方法，就让我想到了当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做的哈。一开始就是模拟一下的这个味道嘛。好了，欢迎大家呢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今天不是答案了，更多的猜谜来告诉我们哈， 给我们出题啊、不是答案，是更多的问题来分享给上班路上的朋友。 哎，本节目呢还有奖品啊，我们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哈， 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哎，给我们点理由，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你的这个美食，但是不能出现名字。今天呢是考验大家出谜语的这样一个能力了哈。 I've been waiting too long， 不知不觉的放开你， I cannot just let you go， 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 We'll choose the right way， 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 It's so hard to find a reason， 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Hey darling, just tell me the reason suddenly why you start falling for me. It hurts when you leave, hurting, I'm sorry for thee. Because I cannot show you all I promise, my heart is beating. Oh please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it honest. I love you the most,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make you despair, I'm taking control. I won't let you down, understand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 Yeah baby kiss me one more time when I'm alone. You know that just not what you good, you stood before. Baby send me your location.Don't leave me with no reason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过去的失去的就让它随风飘散努力过的收获的绝不会留下遗憾小爱很简单但爱到底艰难你还是没给我答案只能慢慢回忆冰冷的片段走着这条路突然就剩我一个心跳的温度永远不会太炙热你离开后每天都在品尝苦涩再也找不到属于我们的快乐听够了太多我的对不起我知道抱歉还是没成为你依靠我感谢拥有过你然后选择放弃这一切没有理由的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You told me to find another lover You know I can't cause you have lived deep in my blood Want to calm down, try my best to turn my body around But till this moment I don't know why I just can't move on We're getting older for worse, gradually learn a lot I will be sober, I believe I can shake it off Look for my future, I found my own world Baby your departure, give me the power But I still love you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话题出完了以后呀，我们俩不光是陷入到了思考的海洋当中，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未来也是来回被打开，来回穿越啊。 我们今天聊到了跟美食相关的话题啊，早秀隔一段时间就要勾勾大家的馋虫。 哎， 不过呢，接下来说到这档综艺节目也挺勾大家馋虫的。 哎，我跟你说，就是尤其去年在疫情一开始那段时间当中，基本就是我每天的下饭综艺，每期必看啊。 《中餐厅五》在7月30号迎来首播了。哎，那么作为曾经创下105亿播放量的王牌综艺，可以说未播先火。这次单单是预告片和餐厅的合伙人就已经斩获了全平台的很多热搜了。 这一季呢是另辟蹊径推出了移动式中餐厅。就是你知道原来它其实基本都是去国外嘛， 对不对 啊？然后从上一季开始呢就是在国内来继续做。那这次呢是让6位青春合伙人在轻松舒适的氛围之下自然的展示个人特点，而且还有你喜欢的工具。所以你是特别喜欢关注这一季，对不对哈？ 就是我已经为他买了全季的这个会员了，但我发现他好像只出现在了前4期，但是还蛮可爱的。就是大家采访他说：“你对中餐厅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幻想吗？”他说：“我已经看了你们的路透了。”他说：“哦，你看的是外表。”他说：“里面的路透也有。”五季冲浪达人哈，和大家掌握到的信息是一样的。 是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这个上一季的这个黄晓明、秦海璐和王俊凯来唱到的这首《中餐厅》，其实。不是上一季，上上季啊，当时在意大利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旁边，所以刚大家听到这一段是我的太阳。 哦，是你唱过的那个 啊？对对对，就那个。对对对。 我的王冠，情绪我一片沙滩。谁说是我的歌声吵醒火山？我数你整个港湾。 你只想翻山越岭的远方，我只带一双翅膀。 我只要一起走着，这一切都值得。另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按照梦想用心生活。就算有跌跌的、撞撞的、有点累的，睡个懒觉全都愈合。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歌剧《红湖赤卫队》呢，是以1930年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武装红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的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剧中的韩英、刘闯等角色呢，是鲜明立体，深入人心啊。 这次呢，国家大剧院历时2年的酝酿，与版权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来一起携手，声邀了著名的导演张继刚重新创排了经典，也让经典焕发了崭新的魅力，继续来感染和影响当下的年轻观众们。这一次在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将再度来袭，感悟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与广大百姓的鱼水情深。 哎，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网站以及相关的一些内容。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魔法，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的，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天雅蔡健雅，她的全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Blue Birds》是正式上线哈。 这次呢，歌曲是融合了现代跟古典，也加入了很多交响乐团的音乐协奏。我其实特别喜欢听天雅的歌，是因为她的编曲都特别的丰富啊。你从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层次，再加上她个人非常有感染力和特色的嗓音，每一次都能够听到你就是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但我跟你说，这次的这首歌曲呢，你能够看得出天雅在进入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以后，对歌曲当中有很多思考，跟他原来那种比较直给的一种方式不太一样了哈，那种大流行啊，或者大就是大乐曲那种东西少了，现在感觉有一种就像你说到的这种古典音乐、电影音乐、BGM 等等种种的一种感觉都会融合在一起。来，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天雅蔡健雅带来的这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Blue Birds， 应该来说里面有很多的内蕴和内涵，大家慢慢去发掘一下。 Blue 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Blue 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甩不掉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自由。说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 希望。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哎呦，我就最近呢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因为呢最近听到飞儿的这种歌曲啊，就是老歌跟新歌夹杂在一起，有一种回忆跟现实来回纠缠的一种纠葛感啊。 我们已经号召大家去到微博当中来我们的话题榜 Listen to One 集赞了，为飞儿乐团。我看到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哈，我们应该可以见到他们了。 哦，是吗？ 哎，对，这两天呢也是抓紧时间，在我们早上热流行前后的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飞儿乐团的第九张全新大碟《钻石之心》当中的歌曲。 是。 上周呢，我分享了两首合作单曲嘛，一个是跟女团 SH47 的合作《恋恋》，还有另外那个跟丝绒公路乐队的一个合作。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哎，特别的有意思，是因为它加入了很多的奇幻元素，就是这种梦幻仙境的感觉， 是， 就是一个世界的辽阔。 哎，所以呢，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最初的感觉呢，我就觉得好像它是回到了这种儿童的视角，去这种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快乐。同时我觉得飞儿乐团这张专辑当中有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跟现在很多的最新的流行歌曲比起来，制作确实非常非常的用心。 嗯， 能够想到这种当时华语乐团这种大制作时代的这种辉煌和光荣哈。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个世界的辽阔，化身为可爱的好像是童话世界当中的小仙子小仙女 苏格兰风情的一种感觉啊。 来一起飞越梦幻岛，跟着菲尔在未来世界一起勇敢生活。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掠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门口

who'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It's you, girl, you know it's you. And I need you for life, baby. Yeah, yeah. Like flowers need the sun. Girl, you're the one that I run to. You lift me up. Can't live without your love. To have it, your love is like a magnet. You keep pulling me in, pulling me in. And when you're not around me,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say you'll never leave. So stay with me, baby. Yeah, yeah, 而又带来的一首全新单曲啊 Stay With Me。 你刚才说呢，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 R&B 的话，你就觉得 R&B 其实还是有新生的，只是现在呢唱的人确实太少了， 嗯， 唱的这个 rap 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 R&B 这样一种风格在新世纪的一开头的那几年大流行的风格呢，现在确实就是经手的人比较少，所以呢显得好像也比较单一或者薄弱一点啊。 刚刚一首 R&B 的歌，还有刚刚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Listen 21的来自菲尔乐团的一首歌曲啊。 对，一个 是 辽阔啊。 但是我现在的思绪真的都被大家的回复所牵动着 啊。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有点分不清楚，大家是在给我的早餐投稿吗？还是只是分享一下啊，给我们出一个谜题啊，通过不要说这个名字是什么， 嗯嗯， 就通过描述让大家猜猜你说的食物是什么。 是， 这都太难了。比如什么战神提到的猜我的家乡，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大圣当年为了它大闹天宫。 我知道呀，蟠桃嘛。是吧， 蟠桃在哪儿啊？ 蟠桃，大圣蟠桃，不知道。 我以为是什么，就是 苹 果大桃什么的。 对，在想是苹果啊。 是， 对。还有这个冷静的土豆说，薄饼圆圆当上烙，配上鸡蛋、香葱、这个香菜和面酱，中间加上小油条，这是什么？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们家乡没看出来吗？ 我没看出来 这么明显。再说一遍，薄饼圆、圆圆当上烙， 煎饼果子。 对，煎饼果子。 这我为什么说我分不太清楚大家是不是在给我的早餐投稿，因为有些朋友写的特别细致。三木你看提到的说，选取汁水多的厚叶大白菜，切丁肉切丁，葱盐酱油等调料拌馅发面，包成圆形的包子，平底锅刷油，油热以后包子口朝下放入平底锅中，倒入一碗加少量淀粉的水，水烧干以后包子底面金黄出锅。北京只有会咸府有卖的水煎包子吧。 啊，对对对对，应该是啊。小小嫩这个真是太绝了啊。来，动物耍赖，打一个咱们本地的美食。 动物耍赖， 对， 是什么呀？ 驴打滚儿吧，应该是，就记得耍赖在地上打滚儿吗？驴打滚儿。 大家今天给的这些提示可真是太抽象了啊！ 哎呀，好好笑啊！今天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吃的好，而且呢，这个听着还是 玩的也开心， 有意思啊。 嗯， 好了，欢迎大家呢更多的这种。不叫答案，叫猜谜，来告诉我们哈， 给我们出题啊， 是哈， 来一句话描述一下你的家乡或者你比较喜欢的美食，但不能出现它的名字。 哎， 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隐形眼睛还是心跳暂停，我已经 来自阿瓦萧亚轩带来的狂想曲。昨天我准备放这个蔡依林的时候呢，有人说你这个萧蔡依林已经放了，蔡萧亚轩什么时候放？今天这不就有了啊？ 你这些老梗啊，真的，我们新加入来的朋友会有点感觉到混乱啊。但歌曲很好听，希望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心情。 哎，是了啊，今天呢，我们收到大家太多的这种话，但大家太多的这种做法了。我觉得真的有的真的是感觉是给你的美食早餐投稿的。 是 你下次没有的时候，就从这期节目当中汲取点灵感，好不好、啊？ 还有一些直接可以拿到灯谜会上去用的，比如说易然说，我给大家放个大招，赖床不想起，猜一个老北京的美食 是啥？ 爱窝窝。就跟刚刚那个什么 什么驴打滚， 对，动物耍赖， 上联驴打滚， 能够感觉到大家真的还是特别喜欢我们大北京的美食的。今天好多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形容啊、谜题啊，都是从咱们这个北京烤鸭呀，还有什么就是乾隆白菜呀、芥末墩儿啊、爱窝窝、驴打滚当中提出来的，说的我都馋了。 是今天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是不是中午要去吃点京菜哈？ 我现在就去。 好了啊，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和聆听，我觉得我们这种节目呢，以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多。夏日就是撑满你的夏日，好不好哈？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冰块先生以及卢杰云带来的《I Love You So》。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 拜。 分手告别，你就会离间，早就给你所有，只是担心不够体面。是的，也许我还不够成熟得体，所以再学会改变。你知道一定可以。我想要给你整个宇宙，和你一起环游在这颗蓝色星球，给你最好的，这就是我的温柔。 Baby don't go， 就牵着我的手。 Baby I love you so， 请你爱我。 Baby I love you so， 把你的心交给我。 两个人眨眼的电脑，两个人甜蜜的温柔，1, 2, 3 ready。 我想我能够为你收集所有浪漫，为你演唱每首情歌的唱段，在沙滩上面让你的脚步都放慢，扔掉伤感，把你的烦恼都全都涣散。 OK I wrote this wrote this， 所有你想要的都不用纠结，不止手里这些，还包括未来那些，陪你穿山越岭，走每条小巷大街。 Baby I love you so， 请你爱我。带你去巴黎看蒙娜丽莎，多伦多的下午为你弹首吉他，冬天圣诞我们就飞到希腊，如果你怕冷就去佛罗里达。 Alright， 带你的宠物坐中间，看你的笑容随意都疯癫、yeah、唱这首我最爱的歌给你。 I wish you every day 都会快乐 my baby。 Baby I love you so， 请你爱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3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暑假托管班订餐选丽华快餐，兴趣培训班订餐还选丽华快餐，新鲜健康安全美味，订餐就选丽华快餐。